时间十七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下午五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你好，982，我最怀念的东西是以前姥姥姥爷家养的鸡，又可爱又好吃的那种。我每年只有过年的时候会回一次姥姥家，所以每年春节都能吃到特别好吃的鸡肉。这几年姥爷身体越来越不好了，也就不再养鸡了，所以这个味道应该算是只能永远留在记忆中了吧。但是比起美食来说，过年还是家人团聚最重要。希望以后姥姥姥爷都能健健康康的，也期待下一次过年和两位老人团聚。 Everybody, say dear, I know how you feel. Take it easy, I can feel all your energy. Listen, 不故意或假装 somebody， 他不是我的 enemy， my homie， yo。你没听错，这单纯的初衷，所有人 we are family as we proceed， 录这版最简单的 melody， easy easy， 我说我的 homie， 别像那些胆小鬼一样神神兮兮神神秘秘，别搞错我有 maybe 你，你何必比你自己眼神那么犀利的你有多少真心实意，只是摸摸嘴皮怎么可能会成为最好的 rapper 之一， oh yeah，所以我们 take easy， 所有好东西都全部藏进几首豆瓣，所以才能彰显实力，是那个没长眼的说他土里土气，也是那个没气量的说 idol 全都没出息，与其和他们斤斤计较，不容用作品结束他们呼吸，那干脆非逼了兄弟你一败涂地，放轻松弹起杀气，现在跟上我喝吧， 好了 好了 好了， slow down everybody go up go up go up， 看我那么的秀还不如一边 欢迎各位来到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周末愉快，周五的晚上来到我们今天的潮流梦工厂之我们的志向生活这样的数码单元。各位好，我是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苗珊。 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各位我们的听友还有网友们来去盘点一下，去隶属一下，去见证一下这样的一种非常新鲜的这个手机的潮流啊，叫做全面屏的风潮了。 好像从现在开始又是一个手机的新时代要来到了， 就叫划时代， 叫划时代， 一定要 划时代。 对，那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这个嘉宾啊，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我们的数码达人兼评论员黄浩，欢迎一下黄浩同学。 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各位观众，大家好。 哎，那今天呢，黄浩这个以身说法，不是那个现身说法， 现身说法， 对，这个要跟我们去展示、去评测、去评论一些时下大家比较关注度非常非常高的全面屏手机产品以及相关的优劣势。啊、 对， 那 而且 算是一个。算是一种大作战啊。 对，而且今天真的是我刚刚才知道我们应该是国内独家。 对， 就是国内媒体只有我们拿到了这个机器给大家展示，所以说今天看视频直播的朋友们都很有福气，因为别的国内媒体哪怕是很多科技的IT 的网络媒体、他们也不能把机器从他们的研究所里拿出来，但是我们拿出来了， 拿出来了，而且还能够通过视频的方式 视频直播 去展现了啊。那么该怎样去收看视频直播这个问题相当的重要。那么如果你还在听广播的话，请马上啊找个地方，然后打开手机，然后呢打开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哎，对，关注了以后呢，点击下方的这个视频直播按钮，看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一会儿将会有像是小米 Mix 呀、vivo 的 X20 啊、屏幕下指纹版，还有像是荣耀的 V10、OPPO 的 R11S、三星的 S8 以及 iPhone X， 还有非常非常惊艳的刚刚在2018年的 MWC 上面刚刚面世的一个概念机，来自于 vivo 的 Apex。要跟朋友们在今天我们直播间现场进行亮相啦。 而且一般的朋友可能认为无边框是不是就两边框特别窄，我们现在为什么说是划时代的，打破了这个格局，是因为无论上下左右全部是没有边框的， 对， 只有屏幕， 对，几乎没有边框吧，啊，它肯定得有个框嘛，对吧？ 所以这位水果品牌，你还有一个头发帘儿，还留着干嘛呢？ 是吧？啊，这个刘海设计已经所谓 out 了，是吧？ 对， 那无边框设计才是未来，才是 future 啊！那今天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依然会有这个福利送出，当然了，在这里也要预告一下我们这个下周的节目啊，我们下周五的潮流梦工厂之志向生活将会是一个非常极致且惊艳的一个特别制作大直播，将会有各种各样的福利送出， 全方位展示。 哎，没错，此外还会有在这个下周日的晚间苗珊的节目当中还会有超优惠这个团购。 对，总结一下，基本就是下周五的时候，我们志享生活会为大家盘点我们周日即将有一些超优惠秒杀的产品。那它是什么样的呢？可能很多朋友只是看到它上市的消息，都没有见过实物。所以我们在今天的节目是做一个抛砖引玉的效果， 是 下周五的时候着重给大家介绍，然后呢呈现，然后让大家看到它是什么样子的， 没错， 包括展示它各种功能，然后在周日的时候就是您的时间了，到时候有点赶早， 哎，得秒啊。 对，然后具体哪个时段咱们下周五再公布。 所以我觉得你的名字起得特别的好啊，叫苗珊， 叫苗， 英文就是 MS， 就是秒杀， 哦， 对吧？ 我就是为秒杀而生的。 就是为了买而生的。 对， 所以买东西的话找苗珊就对了。那当然了，今天呢我们节目刚刚就是第一条资讯了哈，来赶紧进入我们今天的这样一个节目的一个特别福利时间，也就是个人福利时间。对，要送给苗珊，因为你是一个福利女神嘛。对不对？你想下周日你都给我们来送福利了，所以呢那今天我们要把这个福利先送给你才行，那你的个人福利时间现在就要到咯。 这难道不是我送给大家的福利吗？好，我先是算是我送给自己小礼物，然后呢先试试手看行不行，行的话下次再专门给大家挑一首大家喜欢的歌。 没错没错啊，咱这个呢视频直播，所以呢中间是一镜到底，中间没有剪辑啊，毕竟是直播，所以呢苗珊待会儿他演成什么样，希望各位朋友们多多这个捧场啊。小礼物 砸了也不许说。 好吧， 对，我要唱歌了。 啊，什么？ 对 ，Seriously， 对，我要唱歌了。大家一定觉得很奇怪 啊。 我们其实就是为了让大家展现这个如此数码和科技产品在我们生活中的融合。 嗯， 我们更多的时间去 KTV 才能去唱卡拉 OK 去唱歌，或者一饱我们明星梦或者演唱的梦想。但是其实在如今我们直播间里面就到处充满着科技的元素 啊， 所以我们把 KTV 搬到了直播间里。 是的，那我们身后有大屏幕啊，这个大屏幕很大啊，由这个六块这个液晶电视拼成的， 看着我有点晕。 对，那一会儿的话呢，你就要会面对大屏幕去看着这个词儿去唱了。今天呢，我们大家都知道苗山呢他特别的不愿意动会儿，所以他就不用走过去拿到对面看屏幕了，就让他今天在这个主播台这里坐着，然后呢扭头看屏幕的字幕就好了。 对， 好好， 大家看我的后脑勺，但是主要不是看我，看看屏幕里的这个意境， 包括这个视角啊，境界啊，然后顺便听听看音准不准，唱的好不好。 对，您忽略这一点，主要是看看这个怎么样融合在我们广播和KTV 的设备， 是是是， 在利用科技的手段，让我们在直播间当中就可以呈现 KTV 的感觉。 不知道今天苗生准备好了没有？要准备给我们送出一首什么样的歌曲嘞？ 准备好了，我想问一下技术老师，是不是只能用无线麦唱啊？ 最好， 那我两个一起对着好了。 你还是拿无线麦唱，这样像一个演唱会的感觉。 哦，好，那喂，哎，这里有声吗？这里目前还没有。 有，来， 马上会有了是吗？ 来，我给你回起来。 哎呀，怎么突然就有演唱会了？就是感觉 你先试试声音，好，有没有声音？ 这里还是没有声音。 还是没有声音， 这里 开了没 有？哇，现在好像有声音，还有回响。 还有混响。 哎呀，还这里声音更好一些。 哎呦呦呦呦，来了， 这里开始 了，来，赶紧开始看了哈，开始。 我先 哎呦，我天哪！ 我怎么都不想睡， 想笑场。 天特别亮，也特别的黑。当我深深的呼吸，心中充满想你的甜蜜。有想和你走在一周，想要你牵着我手，傻傻的你不敢说爱。而我也故意要你为我而等待，噔噔噔，说不出有多么快乐，还是不够，这感觉这一切就好像要外太空，别的星球只有我们存在。喜欢和你在一起，无聊的生命也变有趣，让你听我的音乐，分享在每一刻的心情。在一起越来越久，开始会对你在乎，这感觉我们都明白，只要你在身边，日子就亮起来。说不出有多么快乐，还是不够，这感觉这一切就好像别的星球，只有我们存在。在这个时候，我的心就像天气，晴时多云，偶尔有雨，说不出有多么快乐，还是不够，仍感觉这一切就好像在外太空，别的星球只有我在，说不出有多么快乐，还是不够，这感觉这一切就好像在外太空，别的星球只有存在。 还可以啊， 要给掌声， 要给掌声 你看我都不说话，就是沉醉了。 大家有没有感受到我的转音啊？还有变音呢？ 那下次可以唱痒啊。 对，那是黄浩拿手。 我其实刚才想唱，没敢。 下次我们可以试试看哈。当然，我觉得今天 哎呀，今天总是数码节目，真的。有没有感觉到我的转音？ 有点头晕目眩。 我其实刚才有种冲动，我觉得镜头、 冲进屏幕里， 因为是我在唱歌，为什么一直在照小航？所以我想冲到他后背去，后来想不行， 因为你后脑勺啊。 但是后来一想，我不能走，我要是去你后背为了争镜头，我的歌词就不记得了。 对啊，而且我觉得，而且耳机也够不过去嘛，对吧？到时候你可以弄一根长点的线，然后站那边 对面跟我们来唱。 我刚才想呢，是为了抢镜头，还是为了保险的演出？我决定还是别演砸了更重要。 好，下面时间我们话归正题，来开始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潮流梦工厂之志享生活的数码单元了哈。首先要感谢刚刚苗山带给我们这样的一些个非常智能的带有人工智能般的机器般的表演。 对，谢谢大家，也很久没有看演唱会，这一次再见到大家。 人工智能演唱还是不错的，演唱会。 对 ，How dare you？ 其实我是小布的化身。 念念不忘啊！ 我的天哪，你小布，真是必有回响，跟你讲。早晚会送你台小布的。 你知道今天碰到了另外一个地方电台的一个师兄，然后我就有跟他说，我说现在特别好，他就跟我推销海尔家的另一家小帅机器人，他就跟我说我儿子现在用特别好，我说这个不行，我说我觉得小布好，他说你都没用过，你天天有什么说的好的，我说你说对了，这个突然我无言以对了，他说那这样吧，他说我看看商量一下，把我们家这个先 小帅先试试看。 对，他说我们家我儿子现在马上要出国，这东西可能闲置，要不先给你吧。我在想哪天我搬直播间来。 可以可以，当然我觉得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海尔的那不应该出一对儿才对吗？ 对哈，兄弟嘛， 兄弟嘛，对不对？ 他们据说呀。据今天这位师兄的这个透露，他们下一代小帅现在是目前是坐在桌子上的，他还想媲美这个小布，他们要在地上 跑的， 对，跑的， 太好了，祝福他们。 然后我们直播间里跑了不同品牌的机器人， 闹腾哦， 就看谁可爱，我带走他。 那谁看咱俩呀？ 哦，没有了。 就像前段时间那个网上盛传的那个视频，人工智能音箱两个的叫那个小米的叫天猫精灵放个屁，然后天猫精灵噗， 真的假的？ 真的是真的，你可以给它自定义设置。 好家伙，太棒了！ 哦，天猫精灵现在其实进入家庭还真是挺多的。 那下面的时间赶紧要进入我们的目光，我们的智能生活里面去了哈。 对， 一周的数码科技汇总，我们赶紧进入今天的潮流风向标。潮流风向标，今天第一条的资讯内容，来苗山，你给大家伙儿念一下吧。这个刚刚唱了歌哈，这会儿字正腔圆的跟朋友们来播一播新闻。 好嘞。七号，也就前两天哈，北京市消协发布手机 APP 个人信息安全调查报告。报告显示，部分手机 APP 存在过度收集、违规使用个人信息的现象。北京市消协提示消费者使用手机 APP 的时候，不要轻易同意其获取个人信息的要求。下一段我要换一种语气。 现在的话，我觉得你可以先歇会儿，咱先看看新闻小片 儿。哦，好嘞，还是看小片儿吧。 小片当中呢，就会有这个关于这样的一个APP 应用软件的个人信息安全的相关内容，来看一下啊。 3月7号，北京市消协发布手机 APP 个人信息安全调查报告，约90%的人认为手机 APP 存在过度采集个人信息。 安卓的话，它一般会有获取你的相机啊、通话啊这一块的， 电话、姓名啊、住宅啊、年纪啊，对，这个采集了以后，他们用的方式都不一样啊。有些可能是正当使用用途啊，但有很多是骚扰性电话呀、融资电话呀、推销电话很多。 报告显示，有89.62%的人认为手机 APP 存在过度采集个人信息，79.23%的人认为手机 APP 上的个人信息不安全。41.16%的人在安装或使用手机 APP 之前从来不看授权须知。安装手机 APP 类型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购物、餐饮和音乐，而被手机 APP 采集最多的个人信息依次是联系方式、姓名和头像。被调查者最担心被采集的个人信息是身份证号和银行账号，最担心出现的问题是个人信息被贩卖或交换给第三方，以及被利用从事诈骗和窃取活动。记者调查发现，用户在注册手机软件时都会要求读取其地理位置、通讯录等各种信息，如果用户不授权不同意，往往无法注册成功或者无法使用其某些功能。注册成功之后，隐私条款的位置也非常隐蔽。 涉及到个人信息的这个采用、储存以及这个使用方式、目的等等，应当明确的提示消费者注意，并且经过这个消费者同意之后，才能够进行采集以及使用。 调查结果显示，个人信息被泄露后，选择向消协或通信管理局等部门投诉的仅占 35%， 选择自认倒霉的占 26.54%。2017年，在中国网络空间治理和个人信息保护发展史上都是值得纪念的一年。2017年5月，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关于办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6月1号，《网络安全法》正式实施，其中规定，网络运营者不得泄露、篡改、损毁其收集的个人信息，未经被收集者同意，不得向他人提供个人信息。7月，国家网信办等四部委启动个人信息保护专项行动。 好了，刚刚看过这个小片之后呢，的确让我们能够看得到啊，很多人还是在担忧的。 对，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呢，随着手机支付啊、利用手机的方式越来越多，我们现在基本拿一部手机就可以出门生活了。 没错。 但生活过程当中呢，就必然提到支付这事儿，包括现在微信、聊信这些联系方式，这个必然会暴露在视线当中。 没错。 所以每一次在这个安装新的 APP 的时候，都会读取我的信息。虽然有时候我不想吧，但是如果你想用这个东西，现在就不得不。 而且还有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说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 APP 们，他们在读取你的个人信息之后哈，他会给你进行一些大数据的演算，然后再给你推送一些你可能喜欢的东西，包括是各种各样的广告的可能性，包括甚至是地理围栏当中你可能会存在一种你走出这个店门就获得了该店的广告，就会有这样的一种可能。另外还有像是很多时候我们这种就是它的推送一天到晚也太多了吧，每天他推多少次相关的推送内容，可能我并不想看到相关的新闻也好什么东西也好，但是往往用户们不知道该要去关它，或甚至是能关闭这样的推送的功能，那该怎么办呢？我觉得在这之前还是应该让各位消费者们用户们有一个知情权，那通过以前你看手机也好什么东西也好都会有一个说明书，厚厚一大本儿，功能机时代哈、现在不存在了，说明书哪里没有，你怎么去搜索不知道，我怎么去关闭不知道，只有靠别人去教你才行。 对，而且最恐怖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我们在网络上签署这些协议的时候，就是同意我把我的信息和这个 APP 共享的时候，通常对我们不是太有利的条款都在很小的小字里，甚至会忽略。还包括上期节目我们也提到有一些已经默认勾选的一些这些商家的像陷阱一样的，所以我觉得这还是得首先政府部门出台一些政策来管理，同时我们自己得有保护意识。 没错。那就面对这个问题的话，我觉得咱们评论员黄浩肯定也是毕竟是法律这个专业出身嘛，帮我们去用法言法语解读一下我们消费者们该怎么办。 其实这个很类似于像格式合同这么一说，因为格式合同是你消费者完全没有任何知情权就直接被签署了的。现在即使我们像很多的手机厂商在这个发布之前使用之前，它会有这么一个功能是提示你，但是其实你消费者根本看不懂， 对， 因为你不用这个功能它就不让你用这个手机。我举个例子，你一个打车软件，你读取地理位置是很正常的，你读取手机号，要不然你不知道我的地方吗？ 对呀、 那你读取我硬盘上，你读取我手机的文件是怎么回事？ 你读取我的照片，那头像可能需要用到。 不，头像是我自己设定好，以后就不需要了的。那这里面有很多很奇怪的一些，怎么讲？很奇怪的一些这种权限，有很多应用，它其实是在利用自己或者利用所谓的信息不对等，它去制造一些这种刻意的东西。因为我们知道，像前段时间经常会出现某某 APP 又有这种视频泄露啊，又有这种这种信息泄露的情况了，所以司空见惯。我觉得在信息社会，可能我们讲信息社会其实没有百分之百完整的所谓的个人隐私，但是我们觉得大家要关注一下自己这部分，不是说你就变成一个任人宰割，你的信息会被人家随意拿去采用的这么一个消费者。那么适当的情况下，就刚才新闻采访中的一样，说大家其实对他不关心，因为也看不懂，因为他不让你 点这个过你就没法用。我觉得我们大家这个意识要培养起来，一旦消费者的意识觉醒之后，其实厂商很难去做这样的事情。比如说你但凡出了什么事儿，我去投诉你，我去消协，我去工商，包括去工信部投诉，那其实能够反向形成一种制约机制。 太好了，我们期待能够有更加好的机制出现。 对，自我保护意识要强，然后呢当出现问题的时候要积极维权。反正我特喜欢维权 啊，特选跟人家这个 特别喜欢 打抱不平是吗？ 特别喜欢。 下面的时间我觉得这事儿呢，未来我觉得是一件好事儿啊。尤其呢是这个7月1号啊，以后也会有更多的一些个改变。我们这样还是先看一段新闻短片，来看看关于这样的一个取消这个叫做流量漫游这么一个情况。 哦，就是说没有本地或全国之分了， 哎， 对吗？ 什么省内全国流量， 哦，这个太好了。 对对对，这都是一些给我们人生所设定好的一些理解，可能其实或者是以前并不该有的一些内容。来，我们赶紧看一下。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当中提出，要加大网络提速降费力度，取消流量漫游费，移动网络流量资费年内至少降低30%。对此，工信部正式回应，明确了取消流量漫游费的时间节点是在今年的7月1日正式实施。 我们将推动基础电路企业加快开展套餐网、数据网调整，确保广大用户在7月1日前先扩大建立建网的能力。 陈兆雄表示，今年还将针对企业用户推出更多更优惠的特色宽带服务产品，同时大力推进高速宽带网络建设， 实现了百兆宽带不变不改，量比占比过半，启动了千兆宽带试点，继续扩大设计网络覆盖的广度和深度，设计让路渗透率不增加了80%。 针对老旧住宅小区的光纤改造，陈兆雄表示，2018年将实现光纤宽带用户占比达到90%以上的目标，同时要力争提前实现“十三五”规划纲要提出的98%行政村通光纤和宽带网络覆盖90%以上贫困村的目标。据统计，近3年，我国固定宽带平均资费下降了90%，移动流量平均资费下降了83.5%。国际长途电话资费平均降幅达90%。 哎，这是关于这样的一个提速降费的内容啊。那其实这四个字特别的重要。黄浩之前刚刚跟我们在广告之前，我们包括我们的整点之前，还有在聊相关这个提速降费的问题。那么其实这个是一个利好消息， 对，绝对于所有的消费者绝对是大利好。我以前我办套餐不用再想说，哎，我本地流量多少，有人办了本地流量其实也不清楚，结果去外地一看，哇，这个月话费400-500， 还挺多。 对，因为他不是，他说我包了本地流量，结果你看这是本地流量。所以这个事情能够以后也帮我们消费者更好的去厘清这个状况。 对， 我们消费者就不用想那么多事儿了。就是我办了多少流量就是多少流量，没有本地全国一说。而且你想5G 要来，大家对于整个的 5G 大概是后年吧，就会大规模的正式量产上市，那么对于我们的流量需求也越来越多。而大家习惯都培养起来了，所以说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国家其实也在最近也在持续的推进提速降费这件事情的政策的一个落实，而且我觉得比较好的是落实的还比较快，7月1号咱们就可以享受到这项政策的红利。 特别期待一下啊， 期待 关于这样的一种政策红利给我们到的一种是什么样的实惠，到底是能不能够真的给我们便宜了，还是说能够让我们套餐更加的实用了一些，我们敬请期待一下。那下面时间来先听一段广告，马上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一会儿见。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用声音为梦想加冕，用实力为自己代言。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火热报名中，如果你热爱广播事业，如果你梦想成为主持人，只要你年满21周岁，我们期待你的发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瞳孔是变大的，因为瞳孔就相当于其实是那个光圈的大小，它可以有效的控制我的整个接受光线的部分，比如太亮了我就眯一下眼睛，其实大家会有这种感觉。这个设计就是借鉴了这个设计，比如说白天的时候其实光线非常好，我把光圈调的小一点，因为调大光圈，如果摄影的朋友就会知道大光圈有一个问题是大光圈的边缘色散会非常严重，就是大光圈边缘就是比较模糊，虽然看上去能拍出那种前实后虚的那种效果，但是其实它的画面解析力清晰度不是那么的高，那白天其实我们就不需要那么高的光圈，因为光线够好，然后就拍得比较清晰锐利一些，现在都讲求一个什么前后多少万拍照更清晰这种东西，对不对？好，到夜晚了就比较黑，如果你光圈还是很小的话，哎，这个进光量不足，手机拍照就会出现噪点非常多，它就把光圈给自动的啪打开，打开了之后你会发现说在夜景拍夜景的时候啊，包括拍一些这种复杂光线场景的时候啊，它就非常的清楚明亮，所以这个设计原理上它是借助了一些仿生学的原理的。 所以它是 1.5 和 2.4 是自动变化的， 它是自动变化，当然如果你是摄影爱好者，你可以手动变，比如说我拍苗山，我就要追求那种前实后虚的那种人像那种效果，因为我们用大光圈才能拍出比较好的虚化效果嘛，那我可以白天手也手动切换过来也是可以的，但是对于很多普通用户来说，你会自动它就可以进行白天跟就是白天的这种小光圈跟夜晚的大光圈的一个辨识的拍摄的功能。这个产品这个功能之前在很多年之前曾经在诺基亚的 N86 上出现过，但是现在销声匿迹了很多年，现在又出现了。 你看看啊，所以大光圈这个功能啊其实还是很有实用价值的。 对、 啊、 我其实学到了一招对我来说有用的信息，就是我以后经常触摸一些昏暗的地方、昏暗的地方有利于 行动， 有利于我的这个瞳孔变大，显得眼睛大，是不是？ 瞳孔变大不是你眼睛变大， 不是黑眼珠里面的那块、 对对对对对， 黑眼仁儿变大了、 黑眼珠是外边这个棕色一点的浅色的， 你让眼皮儿变大 哦，但我在想 这只能靠化妆了。 哦，也行，就是反正晚上出去就显着眼睛大。 对，可以，你可以拿俩那个什么火柴棍支的也行。 因为瞳孔一旦大了，整个人就亮，对不对？眼睛就会变得很亮嘛。 也没有那种实时的美图秀秀。 不是，你看女生关注的话题跟那个就我们就不一样。我以为他要说他要拿那个手机可以去触摸很多的 暗光去拍照， 能排出那种很璀璨的夜空啊之类的。结果说想让自己的瞳孔变得 更大一点。 对，我反正提到的就是白天少出门，晚上多出去。 好吧，来继续我们的看看这样一张照片啊，三星的 S9 的相关的情况。照片长这样啊，这、就是 S9 Plus 还是很漂亮的材质啊。 是这样的，我们看到第一张照片应该是一个是黑是紫色的这一张。我要说一下，今年的潘统就是国际色彩的协会，就是可能跟今天苗生穿的衣服颜色比较像， 我就是为了迎接他的上市， 稍微带一点蓝色比较偏，它这个紫色是今年的流行色， 这个 色，所以你会看到今年非常多的厂商推出紫色的手机，三星有，然后呢，你看后面 OPPO 也有，然后呢，包括说今天公布的华为也有，而且华为更大胆，是紫色跟墨绿色的一个过渡色， 哎呦， 渐变是吧？ 渐变色，所以紫色，我想大家今年要选择很多时尚单品的话，我们叫潮流梦工厂，我们讲潮流的事情嘛，其实可以想想紫色怎么搭配，因为大家一开始觉得说这个男生是不是不好太搭紫色，其实你看我觉得男生女生搭紫色都有很好的搭配的方式，所以你看今天三星也推出这样紫色产品，当然还有很百搭的，比如说黑色它也有这样的颜色，然后还有就是蓝色，蓝色也是一个在玻璃上，因为它的正反双面都是玻璃，那么蓝色也是一个非常漂亮的配色，所以说你看我们现在也越来越强调说手机产品也像一个这种随身便带的时尚产品一样，这个配色也要跟今年的流行色所贴合。 嗯，你看啊，颜色说了这么多，但是我觉得你看这个外观造型跟之前的 S8 好像没差吧。 对啊，所以这个产品我们很多人就说它外观没什么太多差异嘛，其实我们刚才讲到了，它就是整个的内部的部分的进化比较大，因为今天我们讲全面屏嘛，我们顺便也从这里就开始聊全面屏的一个部分，它采用的还是目前别大厂商没有采用的这种叫全视曲面屏，视是视觉的视，不是都视曲面屏那个全视曲面屏、就是它的 full view 就是基本上你看它的整个边框很窄，像两个小月牙弯一样的一个部分，然后呢它做了一个弧边，然后呢这个面板应该目前只有三星自家在采用、然后呢包括说刚才讲到的标题叫凝视拍摄，它能实现一个功能叫 960fps 的超慢镜头、我来演示一下吧，现在因为我们还没有拿到这部产品，如果我们日常我们扔个东西是这样子的，那个手机大概是这样子的拍， 慢慢扔起来， 然后比如说你手上扔了一堆那个撒花， 就是树懒， 然后对 吧， 就是树懒的效果、 就是嗯、 对。然后大家很多人想说这功能有什么用，可是你想现在很多人玩什么抖音、秒拍和这种小视频，这种东西因为它其实它能拍的时间非常短、大概就能拍两秒的这个东西，但是两秒被拉成一个短视，就是慢动作，大概能是到十秒左右。这个十秒如果在你的朋友圈一放，别人会觉得说哇这看上去好漂亮好惊艳，对不对， 高速摄影 效果的。 很多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些个什么科技视频里边会有，包括什么当这个针扎破气球那一瞬间， 对 它的样子是什么样的，包括扎破水球里面那个水喷出来溅到四周那种感觉，你可以拿手机就可以能拍出来了，你成了一个艺术家。 我以前觉得只有电视台才可能有这样的拍摄技术， 现在你就是电视台。 哦天哪，我就 对不对， 如果我有一个这样的手机，但是我不得不说它的外观长得不光是和八和七，我觉得 都差不多， 他们这一系列长得都是这个样子、 但是材质起码是玻璃的了，对吧， 玻璃 不再是大塑料片了嘛、对吧、那这是一个方面。 那容易脆吗？ 哎，那 iPhone 不是一样，对吧？这个也没办法，这是一个趋势。你看现在很多品牌的手机也都变成了双面都是玻璃屏，这个好看，那摸起来手感也温润一些，来继续我们这个主题内容了，要开始准备这个全面屏大作战，跟朋友们去展示一下相关的全面屏的无边框的手机应该怎样去使用，怎样去解读。那赶紧进入我们的主要的环节，这里是潮流梦工厂之智享生活。体验评测数码资讯科技大事件，我们在现场，今天有好货。环球数码有新意，潮流梦工厂为您带来智享生活。好了，回到节目当中，那继续开始我们的消灭边框大作战了。到底该怎么能够消灭我们手机的边框呢？无论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 iPhone 也好，还是什么东西，这个Siri 启动了哈，他能听得懂我们这个语音哈。我们科技节目就很有意思。iPhone 的边框其实已经 iPhone X 已经很窄了，对吧？但它有刘海。Oh no！ 我们 这个刘海其实对我也不太喜欢这个刘海。 我们就从 iPhone X 开始聊起整个全面屏风潮吧。其实 iPhone X 我觉得苹果在全面屏的跟风这个事情上，我必须要用跟风了，因为苹果真的在全面屏市场介入的还蛮晚的，而且它是第一个用刘海屏。刘海屏呢解决一个问题是它的屏占比是非常非常高，大家现在可以看到直播上面小航拿了这个 iPhone X 出来之后，你就看得出来它其实边框并不窄，它的边框是不窄的，但它比较好处是它的左右上下的边框的距离是比较均匀的。然后呢，它为什么还要留那个刘海呢？是因为有很多的传感器。因为全面屏我们讲过，它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它是就是要解决说比如听筒，我面部有前置摄像头，我觉得女生一定不会接受说没有前置摄像头这件事情， 不能自拍是吧？ 对，不能自拍，因为要不你把手机翻过来我就看不到我拍成什么样子了，对不对？包括说你像会现在会有面部识别，会有所谓的 3D 结构光，当然这个东西它是必须要存在的。当然我们现在看到很多安卓厂商也推出了这样的一个全面屏的一个产品，也是刘海屏，他们的刘海豁口会小很多，大家不要觉得小很多就真的好很多，其实小很多是因为没有那么多传感器了。比如说很多厂商没有在里面放那个 3D 结构光，也就是就这个 3D 的面部识别的功能，那肯定就会少一些，它只用放个听筒，放个前置摄像头就可以了。那么 iPhone X 其实是在去年的九月份时候出现的，那个时候其实很多人对它的有质疑，可是我们到今年来看我们的质疑可以消停一阵子。为什么？因为基本上大家以后都要用这个产品了。我们在上一集的 MWC 的节目中曾经讲过一件事情，就是华硕直接发布会上说我们也用这个刘海屏了，然后你看那个最近大家如果看电视节目和广告的话，就会看到说 OPPO 的 R15 这也上来，这也是这么一个产品。所以刘海屏它是一种，我觉得是一种在没有 办 法，对，没有办法解决很多元器件堆叠的情况下的一个无奈之举， 或者是 退路。 对，因为它可以把顶上打得比较小，而且把东西塞进去。而且比如说举个例子，你像之前的时候我手里拿的这部是小米 Mix 2、这个产品其实很多朋友非常的非常的喜欢， 而且很多人已经都买了正在用它， 而且这个产品它是已经大规模量产上市，不是个什么概念性产品。这个产品其实已经做到说它的整个的屏占比框标比做得非常不错，但是它有个下巴，它没有额头，额头上其实看有听筒， 有听筒，很小很小， 它解决了这个问题。然后它的下巴上面，注意它的上前置摄像头是在下巴上的，我给大家看一下前置，大家知道它拍出来什么效果。 我们往上面拿一点、 我看看下巴， 再往上面举一点、哎对，好 好， 还真是有个下巴。 对，然后你注意看，它会让你，其实你要自拍的话，你其实把摄像手机倒过来是一个正常的自拍的一个过程。 对， 所以 这太可奇怪了吧。 所以女生有时候会觉得比较的奇怪，就是哎，我为什么把手机倒过来自拍、但是没有办法，因为它会有一个下巴。好，现在我要来讲为什么手机需要有个下巴。一，屏幕，如果大家把屏幕拆出来的话，屏幕后面需要排线，我们知道它要跟主板连接，它的排线很多时候是它要延伸到底下去。而苹果它做了一个新工艺叫 COP， 这个工艺大家不用讲什么名词啊，你知道它能把排线弯过来。它就把它弯到机身里头去接上去， 到背面去了。 对，它就到背面去了，它就不用占底下的空间。所以其实即使是现在这种底下有一定下巴的，我们跟之前的老产品比，比如说我，当然我这已经没有老产品了，这个我不知道表现里有没有老的 iPhone。 然后先 我是老的七、 老的七、我们来 对 一下，这里看这种新式的全面产品比这种老式的产品，它的下巴其实要 窄很多， 窄很多、窄非常多。 你再往上一点嘛，我看看下巴嘛。对， 好， 不比不知道，一比就是比我要窄。 对，而且当然很多人说 iPhone 是不是因为有一个那个、 Home 键呢？是不是啊？ 但是你看安卓手机，它 Home 键其实没有做那么大，它也是要有这么一个大边框所在的。这像是个屏幕的封装技术。未来的时候，因为苹果已经做了一个标杆，是它可以把整个的下巴缩的甚至相对的比较小的。那很多厂商也在努力的做这个事情。好，我们讲完了下巴，我们来讲额头。 额头， 你看，其实。小米 Mix 这个产品，它的额头已经相对解决的比较好了。它除了因为额头上不能放那个前置摄像头，所以它摄像头弄到这儿之外，它上面扔了一个很小很小很小的一个 小听筒， 小听筒，对，它扔了一个小听筒上去。它一代产品其实更加的极致，因为一代产品它的边框其实比这个产品要窄，但是呢，它就没有办法塞听筒了。它做了个什么处理呢？叫陶瓷振片扬声器。这个名字听得又非常的。不知所以哈、其实很简单，它是用一个电动的振片带动了整个边框震动，打电话的时候就感觉整个机身在那震。 哎呦，骨传导、 我就看你手、 其实不是骨传导， 还不是， 不是骨传导，骨传导是它是通过比如说你戴骨传导耳机的话， 耳朵这里的啊， 是挂，是其实挂在你的耳朵这两块骨头这个地方， 骨头的话 它通过这个地方里头传进去、而那个不是，那个其实你即使不接触你也能听得动。它其实是因为我们知道扬声器是要有纸盆、或者振膜去震动的发声的，它把整个的机身的中梁中框当成一个振动器。但是那个体验其实不算特别的好，一 打一会儿电话手麻了。 哎，这个倒不会，就是会漏音，就是别人会听到你打电话、然后你自己听电话的时候呢也不是那么的清楚，因为它毕竟不像这种传统扬声器。所以这点产品呢，其实它的上就是 Mix 2这个产品比一代 Mix 它的顶上要稍微宽了一些，但是它解决了一个实用性问题，就是好歹有一个正儿八经的听筒进来了。所以这个产品其实我们讲是代表了全面屏的一个方向的。当然Mix 2是一个比较贵的一个产品，因为价格到了3299，现在价格其实便宜点，2899，但是2000多。大家就说，那如果想要个便宜的全面屏方案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所以其实有了更简单的方式，就是叫18:9全面屏。但是我在这里要事先说一下哈，就是18:9全面屏，我一直觉得它是一个可能是被我们的一些屏幕厂商塑造出来概念，因为18:9的手机很多也很不全面屏。就是它，我们日常以前的手机是16:9的嘛。16:9的问题是它的机身的上额头跟下巴其实很宽，我们如果把一个18:9的手机跟16:9的手机机身比在一起的话，你会发现说整个机身的长度是差不多的。但是呢18:9的额头短了很多。 对， 那么短了很多之后会让你有种全面了的错觉。但这种手机有个好处是它比较的接近于普通消费者的使用习惯。我们来找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产品，是这一款荣耀 V10 这款产品。这款产品就是很典型的，你看顶上该有的都有。 对， 前置摄像头 啊，摄像头啊， 听筒 都有。 对，然后这也都有，底下注意，很多人 因为有了前这个前置指就是全面屏之后，大家说这个指纹很麻烦，我要放到后头去用，很多人不是很习惯用这个后置的指纹识别。荣耀说，我前面也给塞得下， 嗯，虽然少一点，我们还是有的。 对，它其实在底下塞了一个这种，其实整个的面积真的还不算小， 嗯， 它塞了一个这个东西下来，那么它就可以尽可能的去遵循现在消费者的一些使用习惯。 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地方。但是你说它真的和比如说我拿它跟小米 Mix 2比一下的话，大家可能还是觉得哎 Mix 2这个形态 惊艳一点， 哎，比较科幻比较惊艳，但是你可能就要接受一部分的妥协，比如说它的指纹得跑到后头去。当然、 对 指纹这个事情、我们在前几期的节目中讲过了， 也来了机器了， 对、一个新式的技术就是 屏下指纹。 对 对， 这个机子曾经我们在整个一月份的节目里给大家展示过 vivo 的这款屏下指纹产品。现在这款产品量产上市的产品是只有它是有个特定的区域进行屏下指纹、比如说我在这个地方、看我就进去了， 哇真的好棒， 对 反应速度也很快。 对，所以它是采用这样的一个技术来解决，说因为这样的话后背就非常的干净了，不会打一孔。因为有我知道有很多这种强迫症的患者，他真的是不太喜欢说啊后背你还给我打一孔，这太丑了吧，对不对？这个机子就非常的整体，所以这项技术一旦来了之后，其实能为手机产品做整体化，为全面屏的指纹的设计就有多了一个部分。当然我们讲过了，像苹果它另辟蹊径，通过的是什么呢？3D 结构光的方式， 对， 做一个 3D 的一个 扫描面 扫描的面部的这么一个部分、那么这就是另一种解决方式了。我要讲个小吐槽，对于苹果，因为我昨天有个朋友，他正好是要想买一个东西，很贵，他是去预约了刚刚发布的那 S9，用支付宝付款时候，他想犹豫了一下，结果他脸一凑过去，嘣就直接付款了 啊， 5000多块钱就出去了。因为 然后 他连 不得不买 支付宝的那个，不，支付宝有一个面 密，免密是不是？ 不是不是，面部的那个功能， 对，面部免密码， 对，他这开了之后，他面部一扫，嘣就付出去了，啊，买了就买了吧，这个 有点不情愿、 我的天哪！ 对，我有很多朋友是想过这个问题，因为指纹是你手必须要靠近这个指纹，它才会有这么一个触发的动作。但是面部识别有时候你脸像我脸这么大， 瞄一下， 对，就是攻一下，哎，也还没有给你这个时间。所以关于面部识别， 千万别瞎去凑啊！ 所以你看我用的手机都就是安卓手机，因为它的面部识别的就是加密的级别没有那么高、所以它其实并没有进行一个可以对进行一个支付。这个认证的功能，因为只有苹果支持这功能、安卓还是要用指纹去支持这功能，或者像虹膜。我没有带 S9， 因为 S9 现在没有到我手里头，但是我带了一个上一代的 S8， 这 S8 就是有虹膜。S8 刚才就是我们讲到另一种形态，就叫所谓的全视曲面屏，视是视觉的视，不是都是曲面屏的那个视啊。 对， 所以到现在为止呢，很多人还是会觉得说三星这个全面屏设计其实是相对就是看上去比较舒服均衡的一个设计、因为你看它的上下做到了尽可能的就是协调，它是对称的， 我觉得它有弧度也是有利于、对吧？ 对，其实女生很关注弧度的问题，这个弧度就让它边框写得很小，其实我们仔细看一下它边框其实不， 对，它这个弧度会把这个边框的视觉化好像消除了似的。 所以你看今年 弧度很难得嘛， 很多厂商 难得弧度嘛。 对，所以你看今年很多厂商的时候好冷啊，因为今年很多厂商他还要在想用这个就是全面屏设计的时候，三星并没有跟进，因为三星自己有自己的屏幕功能的解决方案，就说我还是用我的这个全视曲面屏。所以今年我们在市面上就会看到这么琳琅满目的几类全面屏产品。一，小米我应该还是会继续，或者像更多厂商会继续这种所谓的这种三面窄边框的方式，那么留一个小下巴，当然如果他能把下巴消灭是最好不过。好，这个当然我们能够进一步期待，因为在下一时段节目中呢，我们就能看到一个非常惊艳的一款产品、 哎、 那个能够代表可能未来全面屏的一个方向， 惊艳到没有下巴、对吧？ 下巴非常非常窄， 几乎看不到， 没有头发帘，没有下巴。 对， 然后呢，比如说我们现在很多朋友想买一个很便宜的产品，比如前段时间来过咱们节目的这个可以计算这个亲戚姓名的亲戚辈分的那个小米的那个全面屏， 对， 和这个魅蓝的侧面指纹的全面屏产品，那两个手机都很便宜，999我们也能用上全面屏，但是它的全面屏就可能不是那么全面、它就是这种常规的18:9的全面屏的这种产品，就是上下都有一个下巴、而且不同产品的下巴还不太一样。我举个例子，荣耀这个产品的上下巴就比这部就是诺基亚7 Plus 比一下，你看就会比诺基亚7 Plus 的这个边框就要窄一些。 对， 所以其实 所以其实我们现在要说这个十八比九它到底是不是等于一个真正意义的全面屏呢，这个可能我们要 打个问号， 打个小小的问号。因为大家看到了更多的这种比如说刘海屏了，刘海屏的屏占比的确是高的、嗯、那可能这个东西它就不算一个更好的全屏，但是它的确帮我们扩大了一些视野、 嗯、 好。再有就是三星自己独家在采用的这款这个全视曲面屏的这项技术，那么这项技术呢是三星自己独家在用，但我们不知道今年会不会有别的厂商也开始采用三星这样的一个屏幕、 嗯、 这是我们在市面上目前能够买到的三大类的全屏产品。 对， 还有一小部分的产品其实我们没有拿到节目里头来，也跟大家讲一下，就所谓的美人尖儿产品。 怎么 叫 美人 尖 儿 产品？ 就是很多人的这个头上它会有一个， 对、 哎、对，它其实这样的 就是发际线嘛，发际线的那个 发际线是个尖儿状的， 你把刘海、 啊、我们都没有 缩到中间， 就一点 点了，就是美人尖儿。 哎呀，他比你还冷。就是 一点点哈、啊， 对对，它解决的是前置摄像头跟听筒的问题， 再 把前置摄像头听筒扔那儿，就这样的话，它周围采用一些隐蔽式的元器件，比如说 这个好像 见过，对，打电话的时候，比如说就是靠近呢、啊、这种距离传感器、光线传感器，它就通过隐蔽的方式去解决它。 嗯、 那夏普就有这样的产品，因为那个屏幕是夏普自己产的，所以今年大家在选购产品的时候可以看到这么一个种类。当然我刚才讲到的但凡什么刘海屏啊和这种就三面这种窄边框的屏幕，它的成本会稍微高一些，所以我们在两三千的产品才会看得到。至于这种十八比九的只是把屏幕拉长这种的，其实我们现在最低现在六九九的产品就有 啊，六九九， 对，千元机 这么便宜、啊、 千元机就有这种产品。 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会说，你看到底要的是什么东西，如果你的预算有限的话，没有必要去追求一个说啊屏占比有多么大的一个屏幕哈。 对，看你需求， 刘海不刘海其实无所谓，我们真的需要把刘海两边做两个小屏幕上去吗？嗯，有那么大的意义没有呢？ 很多 问题可能只有自己知道。 对，很多朋友碰到刘海的问题，其实不在乎说它好不好看， 对， 而是那个刘海在那儿怎么用。因为有些产品适配的不够好的话，一它刘海会出去， 出去了。 对， 嗯、 二就是有的时候取景或者看照片那块是黑的，我用它来干嘛呢？ 也没有用啊， 对 吧？ 所以其实全面屏的存在给应用和系统厂商考验是非常大的。我怎么把多的空间用出来？你像王者荣耀现在找到很好的这个应用空间，因为在十八比九屏幕上头，你能比别人看到多一点的视野，别人只能看到这儿，哎。嗯，你能比别人看到这儿，哎，可能新的什么敌人在这出现了， 嗯， 你能看到这儿，所以其实真的还是看厂商对它的优化。当然，我们讲未来新的技术的加入，能够给全面屏更多的我们想不到的一些应用跟它的形态。下一节里头，我们有一个真机在这展示。 好，没问题。包括那个两个刘海两边哈，那两块小屏幕那个位置， 嗯， 可不可以加一些什么样的按钮的设置啊？哈，这种屏幕的按钮的设置啊， 对， 跟一些游戏、跟一些软件能够更加紧密的结合，横屏模式下该怎么使用， 对 是吧？ 看您需求呗，倒是想多看视频、多看电影、 嗯、 还是听歌，再或者玩游戏， 没错。 或者您说我就阅读一下，看您什么需求，选择适合自己的数码产品、嗯。 没错。那其实呢，这个也是说全面屏大作战啊， 嗯、 就是说没有一味的必要，我们去追求说一定要让自己手机全面屏，自己才有面子这回事。 但是拿到了，真的不想撒手。 哎，对对对，那尤其是一会儿我们在下一次将会看到这样一款手机，你真的是拿到以后真的是不想放下哈、啊。刚刚苗山太把这部手机就雾化了。 我上各个屋串了一下，所有人的反应都是 留下， 不留下，为什么你还要来？不要让我看到它。 给钱都不给你， 就是、 是吧？哈，那给你了以后，我们一会儿怎么展示呢？是吧？那下面时间的话，我们也要跟朋友们去来赶紧说一下了。如果想要看看我们的视频直播的话呢，现在赶紧要关注一下微信公众号了，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按钮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再来重复一遍 one more time， 就是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然后点击下方的视频直播收看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视频直播版的潮流梦工厂之志向生活啦。稍后将会是我们的这个整点的广告时段啊，广告之后也希望您能够来回来继续关注我们更多精彩的这个现场的亮相内容。 对，想看实物的话下个时段放马过来吧， 一会儿见。 天冲淡河岸边的文件，还有那只褪色帆布鞋。 都以为结束也会很美，都以为不会。我们俩独自游走路边两旁，原来的我们不是这样，拍张照纪念这个地方，没有内容的微笑。 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声，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下午6点，北京，回家成为了这个城市最有人情味的事情。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百变辣妈原因，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嫁狂人辽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红，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 潮流梦工厂正在为您直播了。各位晚上好，这里是潮流梦工厂之志向生活，我是常小航，欢迎大家。 大家好，我是苗山。 哎，苗山等于秒杀。 对， 今天呢我们节目当中呢并不要跟你秒杀，而是要在下周日的节目当中进行秒杀了哈。当然下周五的节目当中也是要提前跟朋友们去预热一下，将会有一个特别特别重磅的即兴亮相我们现场，而且还会有真人、这个好像耍猴一般的啊，这个不是，那真人去演示一般的啊，去感受一下。预知详情，您可以从明天开始关注我们的 FM 九八二的全天的滚动的宣传片，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只要您关注我们的节目，您会发现手握科技、手握科技、啊、手握未来都不是梦， 也行，对， 不是梦。 啊，根本就不是梦。 梦工厂就是将梦转化成现实的过程。 我们要去制造一个美好的生活， 对， 智慧的生活，我们要享受这样的智慧生活，叫智享生活啊、嗯，就跟刚刚我们那个冷笑话一样，是吧？那就不要再提一个 好冷 段子。 对，通常情况下呢，很多的科技的节目，大部分是有一些数据啊、和信息啊、和型号，可能业内的这些朋友们很熟悉，但对于我这种小白来说，这些数据我可能并不是很懂。 是， 所以我们节目当中就会给大家一个展示的机会，再加上我们有一个视频的展示平台，所以有请专家，像我们的黄浩专业的人士一样，不但可以评论，同时告诉大家这些功能怎么用。它都在哪儿？ 我特别觉得，就是我们的节目跟以其他的节目，这个科技的节目不太一样，就是很多科技的节目啊，都是要有这个美女在场， 哦、 然后呢，要去这个 你什么意思？ 去展示一些东西哈。但是，我们今天或者我们这样一档节目的美女啊、并没有，是理性知性女生，对。哎，从以前是蛮 好 白 的。好尴尬，我在等你怎么把他话题扭 回来。 好，你说。 我没有想要圆啊。 你说。 我就说呢，我们并没有这个花瓶美女，而我们是知性女人啊。 对。其实我参与这个节目这几个月，我觉得是和他一起成长的。因为最开始我对数码这个产品就是停留在哎，他这个生活中我能用多少？但其实啊，很多功能是如果我不告诉你，你都不知道原来可以这样做。 对，所以 有的时候你的需求得你在建立在认知的情况下，对吧？ 太好了，这样的一种观点就可以让我们更多网友们就可以和苗山一样去了解数码，去亲近数码科技。 对 啊，包括像是小叶子也来到节目当中了哈、啊，包括像心如止水啊等等的，都是非常的能够亲近科技的这个女性的我们的网友们。 对， 那也。这个要有这个黄浩所赐啊，带给我们这么多一些相关的评论，很专业的视角。那么下面时间要经历我们这个第二个小时的内容了，将会有很多的真机展示。 哇，这个好刺激。 来了， 特别刺激。 好好， 现在就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梆梆梆梆， 这应该算是独家，真的是现在是目前全国独家的来到我们直播建立的一款产品。 对， 其实严格意义上它并不是一个会上市的产品，但是它是发布了一款叫概念机，我们现在叫概念车， 概念车一样。 对，概念车是未来在有段时间里头，我会把这个车就直接做成这么一个，就是跟它差不多或者一些技术、一 些 设计 元素啊， 来源于上面的东西。 哎， 那么这次 vivo 的这个是在 MWC 期间发布的这款概念机产品，这个技惊四座，一发布当天，你看很多的关于就是科技达人们啊，包括说对科技朋友感兴趣的朋友，全在关注这款产品。 哎，你可以把它屏幕调为常亮吗？先是 对 对， 好， 调为屏幕常亮哈。 嗯， 那如果说你想要看看这样来自于全国媒体首发真机在场的，让我们看得到的来自于 vivo 的 Apex 全面屏的概念机的真机展示的话，现在立刻马上。不用打电话啊，这个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然后呢点击视频直播收看我们正在进行的视频内容，或者可以通过我们新浪微博关注一下活力982，点击 play 这个按钮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内容了。 对，有什么问题也欢迎大家发送过来，因为我们聊天室已经开放了。 对， 然后有我们的黄浩专业的评论人在场，有什么关于真机展示以及测评的一些数据的问题，欢迎大家都现场来提问。 好，那么屏幕常亮版的 Apex 已经亮相了。 好 好美啊， 大家看到现在的这个机器的这个亮屏的状态，就知道说现在跟市面上看到的大部分产品真的是不太一样。它的整个的，它的整个的屏幕的边框非常的窄，而且没有那个讨厌的刘海。 对， 很多朋友就要问一个问题了，哎，这个手机的 摄像头去哪里了？ 镜 头去 哪 里了呢？ 当然 后 置，但是后置它是有的哈，后置是个标准的，就是很常见的一个竖排的一个双摄。它的前置摄像头在哪儿呢？我们现在来打开自拍来看一看。 哎，现在是拍照功能啊， 我记得拍照是后头的功能哈。 对 对，听我们上次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哎， 哇，奇迹见证的时刻。 vivo 的官方描述说，这个叫升降式摄像头。 嗯， 很多朋友描述是弹出式，弹出式跟这个还不太一样。 嗯， 弹出是什么？是你手按一下，蹦蹬弹起来。 它是个弹簧， 对，这个是一个机械式的升降式设计。好，注意，现在比如说我要退出了，我把它直接退出去。 哎， 我通过手势操作退出去。 它就收回去了， 它自动收回去了， 这就滋降回去。 因为我想很多这个问题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你看女生拍照的时候，这个视角它的这个，我这样子演示一下，它的这个就是角度是正确的、正常的， 对 不对？然后也不会出现一个我要把手机倒过来的一个情况， 不需要倒过去哈。 对，而且呢，这种独立的设计也可以让它那空间上塞下一些比较好的一些摄像头，不用说我挤在一个底下，因为你像它的这个底下的边框已经非常非常窄了。 对， 好，我们要讲第二个技术，它之所以能把这儿做到这么窄， 也没有 Home 键啊，也没有指纹识别啊， 它是有手势的。注意哈，比如说我现在点随便点进去一个功能，看，注意我上滑一下它，就回去了。 嗯。 它是有一个手势可以在下面直接去进行操作的，包括说 会有虚拟键盘出来， 对，呼出虚拟的整个操作按键栏。它是有手全屏幕手势的设计。 嗯， 它这个下巴的确做了这么窄，就是用了这个所谓的 COF 的柔性封装的技术，就是这个它的直接这个排线啊 弯过去了， 弯过去的。而且这是一个 OLED 的屏幕，就是是一个 OLED， 就是我们讲苹果的最新的这个手机，包括三星的这个曲面屏手机也都是 OLED 的屏幕。然后呢，这个机器它是一个量产的，它不是量产，它是一个叫做验证版的一个概念机。 嗯， 已经用上了刚刚发布的最新的处理器，叫骁龙845。 哇， 这是一个最新的处理器， 最新的， 好快， 而且加入了很多人工智能的一个元素在里头。好，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留意到一个事情是，你看它这个机子是没有听筒的，我靠近一点看。 啊，真的没有听筒，来 你找不到听筒。 对， 这个机子其实它也是靠这个机器的震动来发声，但是它跟骨传导啊，跟这种所谓的就是这种所谓的叫做陶瓷震片的震动，其实又都不太一样。 嗯， 又是一种新技术了。 它是用的屏幕发声。 哦， 屏幕发声， 这个、 什么鬼？ 叫屏幕震动声场。 对啊， 这个名词可能比较听上去不是那么的一个耳熟，但是我们想看我们的节目曾经分享过，索尼有一款 OLED 电视， 对， 它没有喇叭， 对， 它是靠后面有一排激励器，激励着整个屏幕 震出来的， 震出来的，而且声音非常不错， 像这个是吧？ 对，索尼这个电视机的这个震动发声的这个技术，那么其实比很多的 Soundbar 可能音质都还好。这个机子用的也是震动发声的技术。那当我的凑进去的时候，它就可以，你就可以听到它的通话的声音。当然，外放的话还是下面有这个 扬声器啊， 扬声器 这个部分，注意很多朋友很梦寐以求的一个部分。 3.5 接口， 作为一家讲求 HiFi 的厂商，是不会把3.5英寸干掉的。 对，因为我记得 vivo 它的这个手机的包装外边的壳上面写了两个词儿， 对， 一个是 camera。另外一个就是 HiFi Music， 现在叫 Music，以前叫 HiFi and Smart， 现在是 Camera and Music。对，那么你就知道说它是很强调音乐的部分，这肯定是咱们电台 DJ 们最喜欢的事情了。 对对对， 因为我要听音乐，我要很高的音质的表现，所以就是充分证明一件事情：三点五英寸的耳机口不是说技术问题干掉的，而是看你想不想留着它 啊， 以及想不想卖蓝牙耳机，比如像苹果这种厂商啊，你们懂的。所以。这个产品的vivo 目前的消息是它其实并不会，就这个机器本身哈，它并不会量产，但是它上面的很多的技术都会在今年的年中的时候，它的一些量产的产品上头去一步一步的搭载实现，其实跟概念车和这个的逻辑是非常像的。 对， 其中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产品一个功能哈，刚才我们看到了这个之前的这个屏下指纹识别，它是只有一个地方，它是必须要在屏幕上的一个地方 对 才能去识别它， 专门区域对吧？ 对，好，这个注意，它底下有一个 Apex 这个啊， 它底下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部分，是叫什么呢？叫半屏指纹。注意，半屏指纹，我们点进去，它会有这么一个界面。比如说，你可以选择单指输入，那么这块区域就中间这块区域，你就可以去进行一个指纹的录入。那我还可以进行一个双指录入。注意， 双指录入，你一个，我一个。哎， 我天哪！我觉得男同胞们会很恐怖， 才能开机。 以后女朋友要求 两个去按就好了。 对， 刚才表上讲了一个功能，非常有用。注意看，下面有个双指纹验证。如果想要花一些账户里的钱，你录一个，你女朋友录一个， 对， 花大钱，两个人必须要 对同时 对 购物车没那么容易清空了，双十一可以不用剁手了。 对，所以你看它的整个的可以识别的区域其实已经有下面的这个部分的一个情况了。 对。 那么而且同时比如说我可以两个指头同时，你看现在我就是两个指头 同时按 到进行一个录入的一个动作。 哇。这很高级感觉。 对。 很炫很炫。 而且这样的话以后我就不用是硬要按在这个地方，我可以在屏幕的整个下面的区域上头就直接就是按一下就好了。这是它的一个，因为慢慢的我想屏幕指纹识别技术会慢慢的扩展到全屏幕指纹识别。 没错。 当然为什么还没有，大家要解决问题是误触。 对。 就是你不能说我一碰嘣就这个解锁了，这个解锁几率有点高，可能是不是有点费电。所以说它一定要解决一个误触之后才会有一个比较好的上市量产的这么一个过程。所以我们从这部手机再来看，我们可能在2018年能看到的全面屏的潮流，就是一屏占比更大，而且甚至可以通过一些手段把刘海干掉。虽然今天很多量产上市产品再用刘海，但我们讲刘海其实也是一个折中方案。二，下巴越来越小，现在还留了一小点，未来会不会全部没有了，这个也说不定，随着技术跟那个外形的一些封装。三，关于这个升降摄像头现在有一些争议，比如说很多人很担心说升降摄像头是不是会在，比如说我突然拍自拍的时候手滑了，这个掉下去怎么办？所以这也是我觉得在未来要量产的时候，它要去解决的一个问题。 包括它这个机制啊，上下这东西会不会很多次就坏掉了？ 那其实我觉得它都可以， 万一要是被误摁进去，刚刚我们有一位网友也在问说，能不能摁回去？摁回去会不会就坏掉了？ 所以它应该是有那种机制。我再讲个例子，你像之前 OPPO N3 有那个电动旋转前置摄像头，但是其实你发现说它设计的机制是你用手翻是没问题的。你用手翻的话它会自动的卡在那儿，它也不会动了，你用电动翻是可以的。所以它还是设计了电机的摄像头有不同的一个机制来防止说要是万一误触会产生怎么样的一个部分。那么这个的确也是厂商在做量产，说我真的要上市卖，因为跟上市卖可能就跟做概念机就又不太一样。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很多朋友，我今天上节目前发了一组图片，很多朋友说哇，这个才是这个一股清流啊，市面上的产品大家为什么都要用刘海呢？当然现在是解释一下哈，因为显示屏厂商现在正在大规模的出刘海。其实我们真的讲一个事情，不是说刘海丑或者刘海难看，而关键是说 这是真难看的。 对对对，就是刘海你的那个区域你不能为了刘海而刘海 啊！对， 你要上面加载什么功能？比如多出那两个空间，我能不能塞点什么快捷按键啊？塞一些功能啊？我觉得这个才是更加 去让消费者觉得用的舒服的地方。 那不是什么都没有的话，那何必要再做刘海机呢？是不是？ 而且很多朋友还抱怨一个事情是，现在是就是全面屏手机，因为都是18:9或者是19:9，那么看视频有黑边，这个没有办法，因为我们都是做广播电视的工作者。这个电视广播电视的工业指标就16:9的屏幕或者是21:9的宽画幅的电影是不会随着手机屏幕的宽高比的变化而变化的。 对， 你不能说我做一18:9的视频，那我电视机都是16:9的呀，对吧？ 我怎么播呀？ 我怎么播？我就 上 下 加黑边嘛， 是 吧？ 所以你是电视优先还是手机优先？这个很多时候很多的视频内容的制作者他就要去想一步。 对，没错。因为这个很多时候我们看到是异形视频，毕竟不是这个主流的嘛。 对。 但很多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宽银幕电影，就是上下加了黑色遮幅这种电影，它可能是21:9啊，多少多少比九，那种超宽的视频在手机里面看的效果并不舒服， 对 对吧？ 因为它的视野 太窄了， 其实是变小了的。对，还包括说拍照，因为我们知道拍照大部分的传统摄像头拍照都是4:3的一个画幅， 对。 那如果越宽越就是越应该是宽高比越倾向于全面屏的产品的话，它其实是要靠裁切两部分来实现的。 哎， 那么是不是未来有专门的这种摄像传感头的厂商能够设计出这种就是宽画幅的，哎，它其实它能比传统4:3能拍出更多的来，而不是说我在4:3的基础上 裁成16:9。 对，所以这个都是考验未来的这个全面屏厂商去进一步进化的时候。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这款产品 Vivo 的 Apex 这个产品是代表了今年我们可以看到的一个全面屏比较极致的一个方向的，而且不是空中楼阁。因为 Vivo 也我们再三确认哈，年终的时候包括它可能会发后面的产品，具体是不是什么产品型号我们也不太清楚，但是那个产品上头就会搭载类似的技术，比如说把它做成这么大的屏占比的一款产品，以及是否会有这种 屏下指纹的这种大面积识别， 对，这种半屏的屏下指纹的识别， 哎， 或者是说有这种可以把上面额头做得非常窄，用这种屏幕震动发声的方式来打电话， 这个目前这一款概念机就很美了。 对， 我刚才拿着它去各个屋去臭显呗，很多人都第一句就问说扬声器在哪儿 啊， 因为他们认为有边框才可能呈现扬声器的问题。 你这里面有没有音乐？可以能不能现场 放 一下？ 它 外放 过底下， 我已经展示过了，里面有视频短片 啊， 然后清晰度我们已经都检验过了， 非常棒。 对，我在臭显摆的时候分别看， 因为外放的话它是通过底下出来的。 嗯， 这个大家可以看视频，这看一下，因为用的也是 OLED 的屏幕，可以把亮度再调高一点的话，再看。刚才只开了50%的亮度，现在是100%的亮度。 哇 哇。所以像这样的一种效果已经，反正现在我已经绝对满足于它的效果了， 对 对吧？ 对， 包括鹿晗 对 吧， 一个老产品的一个广告片， 哦， 但是就这样一款产品，其实它在解决很多的它的一些适配。因为很多我很多媒体朋友，因为这款产品我讲一下哈，这个产品我们下了节目我们要立刻还回去， 哦， 这对他们是一个宝贝。 嗯， 因为这个产品是之前在他们的杭州的媒体开放日上摆在就是展厅里头给大家看的，我们费尽千辛万苦借了一台出来， 太不容易。 然后呢，很多媒体去杭州的时候，跟他们的工作人员聊天的时候，媒体直接表达是，你这机子完全可以上市了。但是厂商们会觉得说，哎，这个里面可能还有一些很多细节的问题，包括一些适配啊、调试啊， 嗯， 我还是要慢慢去解决再上。 哎呦，这个好严谨啊！ 我刚才就说了，目前这就很美了，非常的简洁。 它只要上市能卖得可好呢？ 而且 我不说广告啊， 对，而且你看它的桌面，这个动态桌面比以前其他手机的动态桌面的要更加灵动，层次感 要好。看到我们的网友们在给我们的疯狂点赞，那继续点下去。 然后很多朋友会有觉得有个问题是它，因为我晒照片会觉得它比较厚， 嗯， 因为现在它这是工程样机，所以它可能要考虑到顶部的这个。其实我举个例子啊，大家觉得我们智能手机都很薄，我随便拿一个手机吧，我拿一个三星的 S8， 我非常不喜欢薄的，我喜欢有手感。 其实大家都不薄，但是都做了削边的处理，边框是这么过来的。你比较一下的话，其实三星的 S8 并没有感觉到它 并不薄，但是因为它旁边是弧形 面边， 这个是一个直板的， 显得。 但是我觉得在上市的时候肯定会考虑这样的一个消费者的观感因素，因为我们举例子，拿以前的 vivo 产品，你像这个是 X20 Plus，这上面的厚度其实你要比它最厚的部分，你这么比一下其实也差不多， 也差不多。哎， 但是大家会觉得这个机子薄是因为它的边缘做了一个很漂亮的一个收 设计 、啊、对，所以这就是为我们讲概念设计和概念机和这个量产机它所不同的地方。因为量产机我们可能要尽可能的先把它的功能去实现了、去验证一下这个功能能不能搭载在这款产品上头、但是如果是量产机，我就要考虑更多的因素，美不美，消费者喜欢不喜欢，然后呢比如说还有些很多意外因素。我举个例子，很多人担心说这么全面屏的这个设计万一跌落了一下的话，它会不会产生易碎的情况， 视频显上一上咯。 对，视频显是一方面。我们再回到讲，像之前像我们问厂商说在做全面屏产品的时候，你像即使是像18比9全面屏，很多人也很担心说它的整个的跌落会不会有问题。其实在边框都有一圈塑胶层、这个塑胶层就是用来做缓冲的，就是在你掉下去的时候它不会直接金属边框挤压到这个玻璃把它给卡击碎。因为大部分我们摔手机的时候很少是这样子直冲掉下去的、基本上都是这样掉下去的。 对， 掉下去之后这个反而比直冲冲掉下去它的整个容易摔碎，因为它一往是从脚这儿卡、很多摔是从一个脚这儿放射就碎了，又很心疼。所以这些问题像这样的概念机做出来，它在上市之前都要去验证。 我其实那个提到这个手机的外观有一个题外话的小笑话。有一次我有一个朋友带来了他的同学，他当时那个同学是一个某手机厂商的一个技术人员。 他留刘海吗？那同学 是个男同学、然后这位男同学我就给他展示，看我新买的手机壳，当时那个蜜桃君是不是特别的流行、然后脸嘟嘟的很可爱。我说你看我的手机壳，他看了看就直捂脸。我说你怎么了？我们每天在绞尽脑汁的让手机变薄，终于薄了，结果你买这么厚的壳给它套上、我心疼啊。 就是那关键的话，我们手机并不是一个要天天换的东西，对吧？我们要起码用个两年左右的时间。那你说它这个壳万一要磕了碰了摔了滑了不好看，那我肯定要给它套个壳才行。我舍不得，对吧？你说弄那么薄，我也不会直接拿着它去裸着使用，完全不会。 就像是很多人就会笑话我还贴膜这件事儿、但我还是贴了。 其实我把你抠了吧。 其实苗山的担心就是贴不贴膜。其实很多进入全面屏年代后，很多朋友也在说手机是不是要贴个膜，因为其实跟大家讲，但是他的心理了，虽然觉得显示的面积更大了，但是请问以前显示面积没这么大的时候是不是也都是玻璃的正面 啊？对呀、 其实 没有 变， 没差、 跟以前还是一样的。所以大家就是不用担心说进入全面屏年代手机是不是更易碎，这个只是一个心理作用了。因为你边框以前大黑边大白边、那也是玻璃啊。 我们要说一下，很多人可能还不太明白屏幕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东西哈。屏幕分为两大层，一层是那外边那个玻璃面， 对，玻璃面， 一层里头是那个液晶的屏幕层。 现在很多厂商是做的全贴合，大部分这种比较主流产品叫全贴合，就是其实外面那层玻璃，我们通常听说有厂商宣传什么康宁大猩猩玻璃，对不对？然后呢里面会夹一个触控层，包括显示层，它是被粘合在一起的。所以很多朋友这个摔碎了之后他会说，哎，为什么你是奸商，你怎么不能给我换外屏，只就是必须要全换。他很多厂商是坐在一起， 他没法那个单换的一片。 现在手机都做得很薄，这样的话能让手机尽可能的做得薄起来。所以其实也是这么一个用意。所以大家真的不用太担心说这个手机是不是屏幕变大了、变易碎了，其实跟以前是一样的。 易碎的办法很好解决，只要您在后面弄一个这样的钩， 就勾手上就不会掉。 对 吧？ 真的，自从有了这个钩， 而且像越来越多手机上面，你看这位手机的背部其实也是这个玻璃的。因为今天很多厂商做玻璃，一是玻璃好看，因为能做出很多那种渐变啊、灵动的颜色。比如说我们刚才在分享说今天紫色很流行，这种渐变色啊、有光影的配色其实都会用这种玻璃材质。二是因为金属背板不能够实现一个今天非常流行的功能，叫做无线充电。 对， 等一下 iPhone X、 iPhone 为什么 iPhone 8这一代也都改玻璃了，其实道理是 一样 的。对， 所以你看啊，这个材质的它的变化一定跟它的功能有所联系才行。不是说我空学了 iPhone， 你拍脑门说弄个玻璃的吧，好，弄个玻璃的，弄个铝合金的，那快弄铝合金，不是这么来的、 但是到现在为止还是很多朋友觉得铝合金的，不是铝合金就是金属的更耐用。因为我就昨天就有微博上有朋友私信我，就说帮我推荐一个金属边框，就是金属后背的。我说干嘛要金属呢？说我刚买了一个还蛮贵的一个玻璃的手机，它摔碎了，觉得好心疼啊，花了钱修好了之后呢，那个就买了一个套就给他的老婆用了。他说我自己在，因为我大老爷们用的比较糙，那我就再去用一个 这个什么吧，这个金属的积分、 嗯、 因为至少比如说金属后面被刮了一下花了一下也不心疼，因为可能顶多是磕磕碰碰而已嘛、 嗯、 也不会说那么容易的啪这个就碎了，这个就太心疼了。 是， 对，所以怎么说呢，有利有弊。所以我们今天关注所有的全面屏产品的一个进化，也能看得出来、嗯、其实消费者的需求、消费者的想法厂商也在听，厂商也试图说给消费者带来一些新的东西、新的理念、嗯、来让他们去更好的用到产品。所以我觉得好处就是看看年终的时候，当这样的产品的一些技术开始运用的时候，我们就能看到更多的让我们觉得哦惊艳的产品。那个时候就是量产产品了、 嗯、 就不会出现苗山拿了一部机子来，咱们的工作人员说你要不留下来你就别走了，因为那个时候就是 对 能上市的产品。 那意思就是说 要不然我把机器还回去我留下来。 人说你既然这个机器不能留在这儿，你为什么要拿给我看？招我吗？这不是 未来会有一些变化。 说实话，我觉得刚才那款真的像那位记者说一样，真的可以量产了。首先外形又很硬朗，然后很有型，手感也很好。 它里面的功能其实现在基本上做的差不多了，包括说扳平指纹的，尤其是我觉得这个双指纹验证的功能，因为他们的工程师可能还没有想到这件事情。但是就在跟媒体聊的时候，媒体说哎，那这个真的可以做成家庭的就是共有财产的，对对，当时弄一下哎，好像是可以哦。 对啊、嗯、而且尤其是对于支付方式上面的一个改变， 万一要花特别大的钱、 啊、对， 或者要买个什么互联网金融理财产品呀，对不 对, 对， 这个时候 尤其是要是买一些老人在用的时候可能 保健品、 哦、你要讲很多会有那种就是专门骗老人钱的那种东西， 对，一定要儿女先受个权才行啊，这样的话就不会很容易对吧把老年人的钱财骗走了。 哎，其实我觉得少了一些争吵，因为有的时候在两个人这个花钱不是特别一致的情况下为这事儿吵架， 对， 不如我就不出现对不 对, 对，这其实还是 你这解不了，这个我回来再给你看、嗯、你让我回来看看， 对， 再帮你买这东西，我回来一看 盗版 的是一个什么、就是、 诈骗集团， 对，或者是那种有的 传销机构， 现在有新式这种诈骗方式，直接给老年人说寄了一个到付的快递、 嗯、 结果就骗了好多钱，老人一看、 嗯、 什么东西啊我又不需要，其实可能就是个食品而已，然后骗了几百块钱走，现在经常有这样的事情、 嗯、而且很多人这个消费是冲动的，可能你就因为当时不能跟他一起摁这个指纹支付，过那么几个小时可能也就不想买了。 哎，没错没错， 对吧， 哎对，遏制冲动型消费， 对， 这多么好的一种方式啊！真是啊！ 你看，我们他这还没上市，我们就给他想出一堆营销方案来了，口号都想出来了。 那个，他们未来是不是可以赞助我们节目一下？ 对， 这个未来我们要不我们可以试图说，让咱们的听众可以通过某些线下体验的方式，让大家见到这些产品的。 我觉得这个靠谱。如果你想要的话，如果想要看的话呢，请朋友们赶紧通过我们公众号啊，多多点赞我们的视频直播。我们要征求一下各位朋友们的意见了。那当然了，如果想要了解更多我们的下面一个时段的内容的话呢，赶紧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关爱青年计划”。关爱青年计划，点击关注，然后呢点击下方的这个直播啊视频直播的按钮，即可马上收看我们的视频的内容了。 这个产品还有一个非常炫酷的小宣传片，我们在这个时段的背后其实可以来看一下。 好， 因为那小宣传片就能把这个产品以及未来全面屏的一个走向其实总结得非常的清楚了。 嗯，来看一下。有没有被吓到的感觉？ 很震撼，说实话。 很震撼啊，对。所以说你看啊，未来手机是越来越丰富多彩，功能越来越多，那么到时候的话我们也来期待一下除了手机之外的一些个全面屏的进展是什么样子的，而稍后我们会跟朋友们来更多的去分享像是笔记本电脑啊、 嗯、 电视啊这两块内容的全面屏的进展将会怎样发展怎样继续。 嗯， 那么从这个三面的这个微边框到各种各样面的微边框到一些其他的技术应该怎样分享，我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正在为您直播《潮流梦工厂之智享生活》，我们一会儿见。

这个已经落 已经 落后了 。 对 对， 你觉得当年，你觉得像当年这个电视就哇就很薄很薄了，如今再一看，哇、哦，这好厚， 现在比手机都薄。 哦，是吗？ 嗯， 电视呀、啊， 对。 哎，其实提到这个电视，又有个题外话。以前呢，我们花多少钱我都愿意买一个好电视， 嗯、 比如8000多、10000多。 对， 那时候索尼。就索尼的屏动辄就12000左右嘛， 啊、对 吧？那会儿就觉得嗯，电视很重要，因为它算一个大件儿， 对的， 因为它地体积又大。但是买手机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啊、哦，怎么6000多这么贵啊？7000多这么贵？ 但 是 它这儿小，没多少嘛。 我们老觉得它体积面积都小，所以它不应该那么贵。 但是体积越小，它的制造工艺其实是 越难 的。 而且那天我的朋友给我纠正了一个概念，说你试想一下，电视。你看现在你利用率高吗？甚至很多年轻人可能不太看电视、 嗯、 然后你的手机每天就重复性利用率多高，点击率又高，大概它休息的时间不超过几分钟的时间， 对， 所以它精度要更高，它现在相当于大部分手机的价格还是要比大件的电视便宜多了， 对， 它很值 哦。你要这么想那可真的好值哦， 对， 对吧，它的利用率很高、嗯、 又稳定又高效，利用率又高又 关键是能在大屏幕上比如说看咱们节目，那你跟你小手机看那种感觉是不一样的， 对，最好是他们一起用，对不对？ 贡献两个点击率是吧？ 对，而且大屏幕收看，小屏幕互动， 对 吧？ 对对对。 不过我们现在其实说的无边框的这个技术，就是让你哪怕拿着手机，也有看大电视的感觉， 对 对吧、 哎？对，嗯。 在进入下一单元之前，我先回答几个听众的问题吧。 好、 哦，就咱们刚才那个单元特别的火，因为现在直接有朋友在咱们的直播和我的微博上面直接问起问题来了。 嗯、 一开始问说这个 G 一，这个 vivo 这 Apex 的机子有点稍微有点厚、 嗯， 然后呢，其实它只有7毫米。 几毫米？ 7毫米。 7毫米。 所以还是那个问题吧，就是你拿其他的机子来看，无非只是因为边框做了这个边缘的这个弧度而已。嗯嗯，所以你觉得它厚， 视觉效果， 但未来上手它肯定会解决这个问题、 嗯、 就是把它边框也做的哎，有一定的这种弧度的感觉， 总会觉得是 啊你妈妈觉得你应该是要穿秋裤了，对吧？ 对， 对，就是其实 这个逻辑非常好， 对吧？ 你妈觉得你冷， 嗯， 是吧？ 对，但其实你自己并不冷，你能出了一身汗，因为我们在直播间里头， 对， 对不对？这个道理是一样的。 黄浩现在逼的已经都跟上了冷笑话的节奏， 对，我们已经很习惯，熟能 还能顺着。 好，第二个很多朋友想看一下那个半屏指纹识别的一个部分。 好， 一，我这次发现了，我刚才真的是亲手实验了一下它的整个的 半屏 录入指纹的速度， 嗯， 比前一代的就是 X20 Plus UD 上头的这个前置的这个指纹录入速度效率要高很多。 嗯， 我们来演示一下，现在单指录入，注意， 好， 一次， 两次，三次， 哎， 没摁上， 对，没摁上。哎， 三次，四次， 完了， 好，完事儿， 四次就录完了。 嗯， 而之前可能要录的比较多，因为很多产品也录的比较多，这样子之后我就确定了。 嗯、 然后你看，解锁的话，它是有这么大的一片区域， 一半还多，感觉好像是， 对，你都可以去解锁。我直接在这儿。 刚刚你录的不是这个指头吧？刚刚录的好像是那个麦克指头。 对 啊， 然后之前我也在这录了一个。 嗯， 这样的话。直接是在这个区域上头，我直接就这么大一片，因为这样的话我的手就不用刻意的卡到一个位置上去， 对， 我直接这样子， 哎， 就可以去解锁了， 解锁了， 对，所以这样子的话，其实以后在使用的过程中的时候，它就会方便很多，对， 嗯、 所以这是它的两个解释。当然，我们看现在可能在一些细节方面，它还要做进一步的优化，但是未来整个半屏都是用起来非常的方便。 我能再问个小问题吗？ 嗯、 它的那个摄像头伸出来了以后。它上面就只有一个镜头而已，是吗？有没有前置闪光灯？ 现在目前是只有一个镜头的。 嗯、 但是我想 ，vivo 既然现在在基本上全系的产品里头都有这个前置柔光灯，它量产上市的产品 一定会有， 一定不 会， 因为 放掉 那个著名的广告词， 对， 柔光双摄，照亮你的美。 对呀、啊， 有照亮你的美，这个就是 vivo 提出来的嘛，对吧？ 没错，所以它这个东西毕竟是一个概念机型， 对， 到时候的量产机一定会借鉴它相关的元素和相关的设计的思路和 Family ID 这样的东西。嗯，好，继续了我们下半一个单元了。 我们直接回到刚才苗山那个话题。 嗯， 你看手机。对，你看现在我们讲手机现在是差不多能做到了6毫米，对、 嗯、 这个算是一个比较常规的一个厚度尺寸了、 嗯、 那很多电视机现在能做到它的边框厚度只有4毫米、嗯、 4毫米什么概念呢？ 4毫米 就跟刚刚那个手机的边框差不多了， 电视机比这个再窄一点， 嗯， 比 这个还 再窄一点，对， 四毫米的边框，这几乎看不到边框，你看纸干嘛？ 基本上我在数10张纸摞一起， 应该比四毫米厚， 肯定比四毫米， 肯定比四毫米厚， 差不多， 差不多， 我这十张二十张， 咱们这 二十张 啊，你加我这四张，你这四张加在一起多厚？ 我觉得哦，你看这就已经有 挺厚的了， 已经有四毫米，也就二十张纸， 对， 不到， 所以 二十张纸不到， 所以道理是一样的。我们刚才在讲手机就讲到了一个问题，叫所谓的全贴合屏幕，因为我们知道屏幕它除了像液晶显示屏之外，它是有一层叫背光源，它要背部来发光。那么如何把背光源做的又轻又薄？比如用。以前是用灯管嘛，现在是改用那个 LED 的点阵 自发光的， 对，那是 OLED、 哦、 对、 哦、 LED 是那个像小发光二极管的点阵、在后面去点缀，这样呢它整个的模组更轻更薄，同时呢这样的话我在边框上头就不需要特别点缀，所以我们现在看很多电视机产品都能做到既薄又窄，窄到很多你现在我们已经不讨论说我们要买个金色的电视还是一个白色的电视还是一个黑色的电视，因为边框 看不到了， 对，看的就对你意义不是很大了，对不对？然后同时就催生一个问题，就是电视机的喇叭怎么放？电视机的喇叭比手机的扬声器还更要命，因为手机可能外放听个响，对吧？手机外放我们没有多大的要求，就是、 听个响， 有声就行， 有声，别劈，声音差不多比较清楚就可以了。但电视机如果你的声音不好的话，那是不 OK 的，因为电视机毕竟是个影音设备。 对呀， 你像之前有些产品是怎么做的呢？他把电视机的喇叭放在底下，所以你看有些电视机的它的也是下巴比较宽，因为他把他的扬声器放在了底部，他其实电视 有那个 BNO， 他的那个电视机，他就会把电视机跟他的音响结合起来，而他那个下巴的部分非常的宽， 非常宽， 里面有非常大的发声的组件在里边。 他你可以理解，把一个桑德巴给塞进去了， 可以这么理解。 好，有的节做的更。薄一点怎么做呢？他把电视机喇叭以前是对着前头，对不对？ 对啊， 他对底下， 对下方。 这样的话，他其实你的屏幕前头能继续打到底下来，但是他是靠跟你的桌子的反射来实现，相当于他底下其实机子比较厚，他用这个纵深把喇叭塞进去，我们在前面的节目中曾经分享过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索尼的 OLED 电视。 对， 这个曾经好像也是小航的新年的心愿单，好像是啊。 但是发现前两天我去了趟顺电，发现根本买不起啊，好贵啊哈。 预告一下，明天就在上海 AWE， 索尼将要发布一款比已经上市的 更贵的。 便宜 哦， 便宜的 OLED 电视，而且同样有这项功能，就是解决了一个窄边框的电视和一个薄的电视如何发声的问题，就是所谓的屏幕震动发声。 来， 跟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 vivo 的 Apex 里面的一项技术是有点类似的。这个电视机它没有喇叭，没有扬声器，你找不到在哪儿。它是通过，如果你看机身后部的话，机身后部在中间是有一条带状的一部分，大家注意看现在画面上最右边的那个，对，你看它是有一个 A 字形的支架，对不对？ 对， 那个支架 灰色的部分那块平面， 对，那个支架是个低音炮、 哦、 注意那个支架是个低音炮，然后呢它的这个中间它是有一个凸出来的横向的部分，那是一个激励器，就是那个激励器可以让这个屏幕去进行一个震动发声。它有一个最大的好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在听，因为我们之前不管是 soundbar 也好，还是我们的电视机的扬声器也好，你会有个问题，觉得说你听到的声音跟画面不是来自于同一个地方，哎，要么是下面过来的，要么是旁边过来的， 对， 会有一种割裂感。而现在你直接能感受到的是，就是从 画中来， 比如说我们看电视剧、看电影的时候，它直接就是从画面里头过来的。 臣妾做不到啊， 画面里边来的声音。 对， 对，而且那个也是立体声的，所以比如说当画面上的人物从左边走到右边的时候，你感觉上他真的是从左边走到右边的、 哦、 因为他其实就是立体声的一个扬声器。 乐什么呢？ 我在想这个穿越剧这种梦想，穿越到电视剧里的梦想一定会成为现实的。 买个王思聪同款100英寸的，然后加上这个技术， 对吧？我就感觉这是在我眼前啊，这是 就是它可以帮我们省一点钱去制备一套音响。 对，它其实整个、因为坦白讲一开始我对这项技术的整个效果打一问号，因为我们之前用过一种音箱叫平板音箱，小航一定听说过， 对， 就是很薄，就挂在墙上就可以的。 这个声音呢就是 比较单薄， 太 单薄 了，对。 但这个产品我觉得有可能是因为它的整个的屏幕的面积比较大，所以它震动起来的整个的这种振膜的，你把屏幕当一振膜吧，它的共振效果比较好。 但是屏幕在震动的话，我们看东西不会发虚，在那抖吗？屏幕 其实根本看不到它屏幕在震。 而且我们知道它采用的是 OLED 屏幕， OLED 是什么？是柔性屏。 嗯 啊，所以说它可能利用了 OLED 这项特性去进行了这么一个震动的一个部分。 哦， 所以你看它为什么普通液晶电视它没法做这个事情？ 嗯， 因为普通液晶电视它是个硬的， 硬 你要硬的就会就空空，这也不行嘛，对不对？ 不行啊， 很容易把什么背光给震坏了。它是 OLED 电视才有机会跟办法去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嗯，所以侧面好吧， 对， 嗯， 其实侧面比较能看得出来它的整个机器的一个设计的一个部分了，就是后面那个支架以及它中间就是机身中间部分是有一个小突出的，那个突出其实就是那个激励器来让整个机身。然后这款产品是 A1 啊，那明天呢会在上海发布的产品叫做 A8F 这个产品。 嗯， 那么外形比这个产品可能稍微更传统一些，所以价格也便宜了一些，就是有传统的那个支架。咱们可以看一下 A8 的照片，应该是有 A8 的这个照片的 Bravia 系列的哈。 对，刚才这张图也看到了，说 A1 的那个边框边有多窄，而且现在你知道现在大家倡导这种极简设计，以前有厂商愣是要在，比如说手机厂商也是，手机电厂商愣是要在正面打一个特别大的 logo。 嗯， 这是我家的，你看这个产品就是你其实不用在上面找很大的索尼 logo， 它就在一个边角上头就打了一个小小的， 几乎快没有地方打 logo 了。 因为对于用户来说，其实包括这种影音产品能让大家看到的画面比看到那个 logo 要重要，又不 是电视机，对不对？ 对，又不是什么企业赞助了咱们后面大屏幕啊，要给他一个 logo 露出， 被贴上了。 对， 对，这一看就是没给钱的。 所以说你看未来电视就应该是这样，对不 对， 对，嗯，所以你看这个边框窄了以后可以带来很多，或者带来无限的一种视觉体验的一种遐想。 而且还有个好处是，我们必须知道一个事情，我们现在家庭的居住环境都很有限，我们不要把没用的空间浪费在无谓的边框之上。所以这是为什么 买无屏电视嘛？ 对，无屏电视也是个很好的方式，因为你就只要一面白墙就可以了。 对啊， 所以小航你是要说关注我们明就是下周的这个时候的节目。 哎，对，从明天开始大家可以就关注我们982这个全天的宣传片，当然了也还可以能关注一下我们下周五，也就是换句话讲16号哈。 嗯， 对，下周五晚上我们的5点到7点钟的长隆广场之智享生活当中的这个直播内容将会给你更多的惊喜跟更多的遐想的空间。 对，秒杀内容，然后秒杀什么产品， 你看 就直接 说秃噜噜。 对，就是至于您可能会抢到什么好东西，就周五的时候我们就公布给大家，包括这个产品的优势在哪儿，特点在哪儿，现场为大家展示一下。 对，现在我们还不能够透露太多哈，关注我们公众号就可以了， 透露一点吧，反正没货了现在。 倒也是， 除了我们这儿，别地儿买不着。 哎，还真是这么回事。 不是因为不卖，就别的地方卖， 嗯， 尤其是在电商平台上是卖， 限量， 但是卖光了。 嗯， 我们 有 黄号，所以就有货。 没，我们主要还是要跟朋友们来去把这样的一种这个秒杀啊，作为一种福利。 对 对， 这这么多朋友每期都在看咱们节目，给大家准备一些福利。嗯， 点那么多赞，手都酸了，是不是？我们还要给点这送点福利给大家。 对，让大家在测试看节目的平时，如果有机会到秒杀的这个产品，让您进入到生活里，感受一下科技产品的魅力。 是的，嗯，那么当然了，我们继续来说这个陈面屏的事情啊。 嗯， 刚刚黄浩好像这个还有一点这个想要说的内容，关于这个电视机，它的这种边框已经都窄成这样了，它未来还有什么样的趋势可以走？背后还怎么办？那接口往哪里插？ 你是不是感觉无路可走了？已经发展成这样了， 就我在想说那些个接口 HDMI 怎么插哪里啊？ 所以现在很抢头一时间搞全面的无线化，因为包括说像举个例子，如果你我们知道现在很多电视机的智能功能非常的好，那电视机就自带智能功能， 嗯， 这个它就 自带智能功能， 对，自带智能功能。嗯，那其实我们就不用去连接盒子或者机顶盒这样的一些产品了。嗯，那只要它有无线的这个部分在，我们就可以非常好的把它的功能利用起来。其实我们大家都很烦一个事情是，大家装修或者是自己家居的时候，哇，电视机后面那一滩线， 哦， 然后 对 它特别容易积灰，然后万一你家有狗有猫从后面一过，啪，可能把什么东西给你直接拽倒了， 很断了，或者 对这个很麻烦。以后无线真的是一个趋势，所以以后我们家居会越来越简洁。所以你看现在很多朋友他很强调说，我可能在家里装修的时候不用买那么多线， 嗯， 但是我一定要买一个特别好的路由器， 对， 要不然我家里的那么多什么智能机器人呐，啊，你像苗山那么喜欢的小布啊，你不能走到哪个地方，哎，没信号了，失联了，这个就不允许了。 所以我觉得很有必要，咱们到时候找一期节目专门说这个智能家居的互联互通的功能。 对， 好不好？ 其实就是 我相信 一是互联互通，二是你放心，大家对路由器的信号这个事情真的非常的关心， 而且误区很多的， 对 啊， 不是说多少，不是说天线越多信号越好， 我浑身都是误区，我一直以为带宽宽一些就一定屋里都能覆盖上， 带宽跟覆盖没有关系， 就是说我可能买了很高的带宽，结果因为没布好路由器，所以浪费掉了，是吗？有可能， 还有的厂商可能是它的带宽非常，它的带宽的确非常的高，但是他那个路由器信号不好， 嗯， 哦，也没施展出来，这特别好。你看我浑身都是误区， 下次可以把你家这个各种各样的问题都问给黄浩。 对，苗山可以先列一个问题的 list，然后我们一个一个问，估计这一期节目就结束了。 咱们3月16号做那个这个无屏 电视 啊，咱们再下一期再做这个事儿，好不好？你预约了下一期， 这个是一个陷阱。 没有，反正那期的话，我觉得你很多问题，我也反正也不在。 对，这是关键的，他终于找到一个我有问题的。 我得帮你选一个主题嘛，对不对？ 好，解决我浑身的误区。 就是， 其实说到无线，我再加一个事情哈， 嗯， 其实最近咱们手机产品也好，包括说我们后面要讲笔记本电脑也好，它做全面屏这个事情，对无线信号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 嗯， 为什么是大的挑战呢？我们知道手机里头你得有手机的空间去设计给这个天线，不是天线的，它有个东西叫天线的进攻区域。我们学无线电的都知道，天线覆盖的面积越多，它的收讯越好。 对啊， 可是屏幕一堆，里面电池一堆，它把空间给你挤占了，怎么办？因为我们现在看到很多手机，比如说还能拆开手机的那个年代，你会看很多天线是在里面排着蛇形的。 对， 你发现没有？它就是为了增大它的接收讯范围。所以其实现在全面屏来了之后，是对手机厂商的无线部门跟无线技术的一个挑战。 对， 就是你会发现说，现在这些做全面屏产品出来的，然后信号还不错的厂商，那你放心，他们的无线设计没有太大的问题。 嗯， 因为有些厂商我们知道是在研发过程中就碰到说要走全面屏，结果发现说因为额头跟上就是他的下巴特别窄，他的信号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他就开始做一些处理手段，比如说我示范把天线做得比较复杂呀，或者说很多朋友很讨厌后面那有两个什么白带之类的东西，对不对？ 嗯， 但是其实有那个外面的天线的话，它的收讯的确会好一些。 哦， 所以呢你看啊，这个边框的变化也给我们的厂商们更多的一些挑战。当然除此之外，我觉得挑战无处不在啊。 对， 那么不光是手机电视产品，个人电脑产品也依然在这个受着屏幕越来越大，边框越来越窄这样的一个事情的洗礼。那因此笔记本电脑的边框也窄了，这个事情我们真的前两天在 MWC 上也看到了华为的新产品。 那我有个担心呢，会不会容易被磕着呀那边儿？ 这个道理其实跟手机是一样的，因为早年时候你想你用笔记本的时候，你会发现早年笔记本的整个边框是旁边有一圈很宽的塑料， 对， 然后屏幕是安在里头的。可是你看去年开始，尤其是从苹果的 MacBook 开始， 嗯， 它是一面玻璃覆盖上去的，那么这个其实已经跟手机差不太多了。 对， 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最早用窄边框的电脑产品是谁？是戴尔的那个 XPS，三面微边框。 哦， 那你还有印象那个吴亦凡做那广告，三面微边框，但是他留了个 摄像头的底下， 对，但他留一对。他注意，他摄像头在底下的， 就没事摁来摁去的那款吗？ 不是， 那是 MateBook。 啊， 当年的戴尔 XPS 是 XPS 是把摄像头直接放在这个底下， 就是在屏幕的下巴上面。 对，就也就会有问题，说你要视频通话就会 变成这个仰拍啊。 对，但这个其实跟手机是一样的，就跟小米 Mix 为什么要把那个它的摄像头扔到它的底下来，因为它顶上就没空间了。 但是笔记本并不能够翻转。 对，那个产品是不能翻转的，XPS 是不能翻转的，因为它下巴有一部分，我们还是讲下巴。下巴你合上之后，下巴是哪里？其实是笔记本的 头， 避免 头，对，头实际上是头上。 对， 其实头上那个地方其实是有天线的。 嗯， 比如说，其实笔记本电脑的天线更重要。你会发现问题，就是手机的天线现在做的反而比有些笔记本天线要好。 嗯， 同一个地方上 WiFi， 手机能连得很好。笔记本连不上去， 找不到信号。 嗯， 对，有很多这个情况。因为笔记本其实对整个的容量，就它的这个无线的速率要求，信号要求更高。你想 Windows 系统也好，苹果的 Mac 系统也好，它对数据的要求跟手机是不一样的， 那个量级根本就不在一个等级上面走。 所以当时要留那个下巴，其实也是天线的一个需要。 嗯， 好，直到华为的 MateBook X Pro 这款产品出现，这个名字很长啊 ，MateBook X Pro 应该是会在4月份的时候在国内正式的发布上市，已经在 MWC 上市了。它基本上做到的是， 笔记本里的全面屏，就是你看它的这个下巴其实也非常非常的窄。我们现在看到的图上其实大家会觉得有点宽，是因为它是 Windows 的那个底栏，那是黑色的。 哎，对， 它底下其实非常非常的窄。 Windows 10的底栏是黑色， 对，3比2的屏幕，那屏幕宽高比很奇怪，也不是4比3，也不是16比9，是3比2的一个屏幕，然后基本上实现了一个四周的一个窄边框。它的边框肯定不会像手机一样窄成那个地步，但是即使是这个样子，已经跟电视机我们看到那个边框的大小是差不多了， 差不多的了。嗯，来看一下细节，这个边框啊， 对， 顺便看一下电源键。 那个电源键是一个指纹识别，同时指纹识别，因为我们知道以前的电脑指纹识别是电源键指纹识别是分开的。 对， 我电源键开机到了一个，比如说到了那个要进 Windows 桌面的时候，我在指纹识别按一下，它才进去。而现在它像电，它像我们的手机一样，因为大部分手机产品的指纹和开机其实有时候是都在一起的。 嗯， 我直接指纹帮就亮屏了，这个逻辑是一样的。大家可以通过这张图可以看出它的整个边框有多窄。 多窄？ 对 啊。尤其它的这个右边框更明显一些，因为它这个 Windows 的任务栏是黑色，所以看的没有那么明显，但看右边能够知道到底有多窄这个情况。 对， 这应该有几毫米，大概其 我估计可能是有五六毫米的样 子， 对，五六毫米的样子。 而且它还很意外的是，它很像之前的 MacBook Pro， 它在这个键盘两侧还放了两个扬声器。 扬声器，对，因为很多人是之前很担心，因为越是轻薄的笔记本，其实越不容易放出好的音质来，因为它的腔体太小，可以共振。 因为它不像是那个 Surface 那个 laptop， 对， 它那个正面，它那个 C 面就是键盘那面，它整个是布艺的材质， 对， 那个它无所谓嘛， 对， 整个都可以发声。那像这种它作为一个 金属 材质的 C 面的话，就没办法，那必须要打孔，开两边一边一个音箱这样子。嗯， 好，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这个机子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弹出式摄像头。它跟我们刚才讲的 vivo 这个升降又不一样，因为它那个其实是个手工的，就很多人觉得讲很魔性的那个东西，我点一下在第一排按键上的某个键，它就自己里头会升起来一个这个，哎， 这不就是我们上次说 对 是不是容易摁坏？是不是？ 但其实它已经量产上市的话，我觉得它肯定会考虑使用寿命，比如说它应该能保证说它的弹出多少次无故障，这个是在工业产品生产的过程中都会有要求的， 就怕手欠的。 那我想真的很多人就没事打个电话，喂，哎，这个我们商量这个事儿，嘣嘣嘣嘣嘣， 你说你 很多， 你承不承认你就是其中一个？ 我觉得每个人都会这个样子，就是手里一定要找什么东西 抽一 下，掰一下，然后去做什么事儿。然后，但是他这个是相对来说比较机械，就是他是拿手去按，然后按下去，就像那种弹出式的。然后呢也不会自动的启动摄像头，要是自动启动的话那就完蛋了，按一个启动一个，按一个启动一个，屏幕上不停的砰砰砰砰，所以它是完全手动操作的。这样的好处是就不会产生那么多奇怪的一个操作，因为它既然设计是手动触发的话，那么你最好开摄像头也是个手动的，而不是像 vivo 这个 vivo 是一个全自动触发，你没有办法把它从这里给我抠出来，你是直接要打开它的这个摄像头，然后它才会自动的去进行一个这样的一个部分。 对，所以你看像这样的一种键盘当中的摄像头的这种按压式的摄像头，它给到了我们的一种体验还是比较的有趣的哈，有趣味性。 其实归到一句话，就是大家为了尽可能让消费者看到更广的视野、更全面的屏幕，在想尽办法把不能删掉的组件巧妙地融合在产品的其他地方。 对， 不管是摄像头啊， 给到我们另外的一种就是非常好的体验，就是我可以物理关闭摄像头。 对， 以防有一些后台的 窥视 的这种软件或者说是程序在后台进行着，比方说有些很多电脑啊，摄像头它是敞开式的嘛，你没法有一个挡板把它挡住，这是不行的，对吧？那我很多时候，但凡这个电脑通电，那可能就会能够有系统黑客入侵， 对， 去窥视你 啊，可以操作 看到的东西。 最后的时间再给他分享一些可能未来又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些新的技术，那个就更黑科技了。屏下摄像头， 屏下摄像头， 想得出来是什么逻辑吗？ 就是你告诉我一个摄像头的点在前方，我会知道它在；你在屏下，我怎么知道它在下面？ 比如举个例子，比如说屏幕，像 AMOLED 来的就是 OLED 一种屏幕，它是可以透光的。那我如果是设置触发，就是这个摄像头的时候，它那个区域上正好光透开。然后包括说现在已经很多手机在采用了超声波感应的技术，就是不是用这种传统的光线感应，而是用超声波，这样的话它就不用，而且像最新的超声波技术还能感应到你是否在开车，因为你进入车内的密闭空间，它的超声波的回波就是不一样的。 哇，